你陪的夜晚，我抬头望着天，牛郎和织女在银河的两边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相隔多遥远，如果问候乘着光32年才能听见，看我的爱跨越时间，穿越32光年，当你我还青春年少，就爱到我身边，看我的爱跨越时间，穿越32光年，当你我还青春年少，就爱到我身边。牛郎和织女在银河的两边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相隔多遥远，如果问候乘着光32年才能听见，看我的爱跨越时间，穿越32光年，当你我还青春年少，就爱到我身边，看我的爱跨越时间，穿越32光年，当你我还青春年少，就爱到我